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02集。 一方是得罪不起的世交长辈，一方是救命恩人，庄南希感觉自己左右不是人，只好颇为没底气的陪笑道： 我想这其中是有什么误会吧，这位程前辈单挑魔城，剑斩欢喜宗主，才救了我等性命，他怎会是滥杀无辜之人呢？ 大长老没搭理他，衣袖飘扬，转眼已落到了程前五步以外，盯着程前： 你可认？ 这俨然已经是兴师问罪的口吻。庄南希生怕程前当场炸了，忙低声下气地劝解： 二位有话好说。 程前沉默了片刻，那姓卞的劈柴确实是他大师兄亲手劈的，当然他被心魔附身时其实就已经死了，大师兄不算凶手，但那心魔的罪魁祸首是他那专门败家的四师弟，扶摇派无论如何也脱不开这个干系。 谁知道卞虚这虎父能生出这么个缺腿哈巴狗儿子，杀子之仇横在这儿，我们还打算找玄武堂主要回地锁的秘语。 程前一想起这个，顿时觉得心里沉甸甸的，师父他老人家的封山令里面好像含着什么诅咒，让他们每次刚有一点希望，立刻就又会被推回深渊。饶是程前心智坚定的出类拔萃，此时也不由得生出一丝犹疑： 扶摇派的气数是不是真的尽了？是不是我们再怎么挣扎也没用？ 那矮胖修士在一旁叫嚣： 只有他们一行人进过朱雀塔，少主又是在朱雀塔里出事，不是他们是谁？ 程前目光冷冷地刮过他，两人分明都是元神修士，那矮胖子却感觉自己好像成了一只被蛇盯上的青蛙，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程前没有认也没有否认，只是缓缓地开口道： 这位道友乃是元神修士，尚且不能硬闯朱雀塔，敢问贵少主那样不怎么功于修行的人，是怎么在朱雀塔未开的时候进入其中的呢？ 程前的话音微妙地顿了一下，语气虽然客气，眼角眉梢却流露出一丝格格不入的嘲讽。矮胖修士听了一怔： 再者，你们一行三四十人跟着贵派少主，敢问他又是怎么在诸位的眼皮底下溜走的呢？ 大长老闻听此言，转向那矮胖修士： 怎么回事？ 矮胖修士一时语塞，此事他确实难辞其咎，手心里冒了汗。程前见将他僵住了，才有条有理的又开口道： 南疆途中，我们确实因为一些琐事与贵派少主发生过冲突，只是出门在外伤人不祥，双方都没有不依不饶，当时打了个照面也就各自散了。这位道友，你对着皇天后土说是不是这样？ 这 修士修天地，阴阳因果之道，向来重视，哪怕当真臭不要脸百无禁忌，对着皇天后土说什么之前，也总是不由自主的磕绊一下。庄南希冷眼旁观，不由得细细打量起程前，心中有些讶异。他先以为此人年纪轻轻便有这样强横的修为，看着又有点冷淡，想是不怎么通人情世故，没料到他被人当面这样质问，竟还能不温不火的陈情当众，很有些不动声色的城府。说到了这里，程前脸眉拢袖，恰如其分地流露出一点倨傲： 既然已经当面放过他，我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在朱雀塔中杀他呢？哼，谁知道他是何方神圣的儿子还是孙子，难不成我要杀一个小小的入门修士还要偷偷摸摸的不成？ 大长老虽然感觉这番话有些道理，但脸色依然沉了沉，他有点见不得别人在他面前自负修为。 我确实在朱雀塔中见过贵派少主，只不过他当时已经成了心魔的傀儡，没得活了。大长老有空不如问问你们自己的门人，自家少主被心魔附身，尔等为何一无所知？ 此言一出，那矮胖修士恍然发现自己罪名更大了，一时心思急转，口不择言地推卸责任。 朱雀塔屹立百年，为什么恰好你们一进去就有朱雀塔崩土焦成龙之事？怎是你们与那魔修有没有关系？ 这简直是胡搅蛮缠，连庄南希都看不下去，走上前去。 大长老，我替这位程前辈担保，以他的人品万万不会与那些魔头有什么牵扯。此时南疆动荡，大小魔头们倾巢而出，为祸世间，我等当务之急应当同仇敌忾，怎好私下里相互攀扯结仇？卞小公子之事，晚辈听了也深觉悲痛，眼下误会既然已经澄清，何不共商抵御魔龙血债血偿之事？ 这白虎山庄的年轻人想必读过一些书，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，很能煽动人心。眼看一场冲突就这样被消弭在了三言两语中，大长老听了他的话，神色稍缓，扫了程前一眼，冷哼道： 哼，如此说来倒是门人玩忽职守了。 大长老如今已有千余岁，乃是凡尘之中的顶尖大能，因为不耐俗物，这才在玄武堂下挂了个闲职长老，四圣见了都要让他三分。这老不死的唯我独尊惯了，常年自觉天是老大，他是老二，哪肯将程前一个百十来岁的后辈放在眼里。经过程前一番辩解，又有庄南希在旁边打圆场，大长老基本已经信了此番说辞，但他心里却仍有些不舒服。原因无他，只为了程前对他的态度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不卑不亢。这些年来谁见了他不恭恭敬敬，唯恐喘气喘错了拍。眼前这小子区区百年的小元神能神到什么地步，也敢仗着修为不将玄武堂放在眼里吗？大长老自然看不上卞小辉，好比看不上家养的杂毛狗，但那畜生就算再狗仗人势，也不能给外人随便踢。这程前虽然不是凶手，似乎也将那卞小辉收拾过一顿。 罢了，既然你罪不至死，那老朽便略施薄惩，叫你们这些年轻人也知道知道天高地厚。 这番宽宏大量的说辞话音未落，程前就感觉到一股他前所未见的寻魂真元当空压了下来，力道拿捏得很是微妙，不见得压死他，却也非得叫他跪一跪吐口血不可。程前自觉自己已经礼数周全，没料到世间还真有倚老卖老给脸不要脸的人，他当即闪也不闪，将这一下硬扛了下来。两人真元当空相撞，虽都没尽全力，周围却仍起了一圈飞沙走石。大长老的脸有多酸，人有多不讲理，庄南希是知道的。这一下程前要是挨实在了，受点不轻不重的伤，此事可能也就算了，可他竟不买账。 糟糕， 果然大长老遭人反击气疯了，怒极反笑： 哼，好小子，我看你狂到何时。 他深吸一口气，当即不再留手，要全力给程前点真颜色看看。 前辈， 程前一辈子会退会让，可就是不知何为被迫退让。双刃嗡一声盘旋而上，两人的真元再次硬碰硬，这一回可是更有真章。周围一圈修士连带着庄南希在内全都遭了殃。只见那地面巨震开裂出了一里见方的裂口， 裂口中松软的泥土顷刻间结满了冰，本来欣欣向荣的草叶顿如碧玉，变染双边。南疆秋日也不去的酷暑骤然偃旗息鼓，此地仿佛被人为地开辟了一个极北冰原。幸而庄南希机灵，眼见不对，已经先一步将自己体内真元都调动了起来。然而饶是这样，他整个人依然是胸口巨震，被怒吼的寒风压得抬不起头来，仿佛遭遇一场天灾。大长老与程潜各自退了三四丈来远，程潜的脸仿佛比地上的霜雪还白，大长老却更要狼狈，他突然弯下腰，以袖掩面，竟咳呛出血，两鬓一瞬间好似被刷了一层霜，竟是受伤不轻。全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震惊了。庄南希先前只当程潜刚入元神，即便见他剑招强横，也只以为他是个剑修，谁知他竟能与大长老平分秋色，还似乎略胜一筹。 这得是什么样的境界？ 程潜的境界却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高，这一回完全相当于作弊。程潜一时冲动与对方拼真元，甫一接触就知道自己托大了。像大长老这种级别的顶尖大能对付他，完全说得上是以大欺小。那老东西真元之身后是程潜难以想象的。就在他以为自己这回不死也重伤的时候，忽然身后一股无形的力量将大长老的真元威压单去了不少。程潜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即他脑后一轻，满头长发蓦地散开。程潜似有所觉，一把接住断裂的白缎发带，稍微一探查，果然捕捉到了其中一点快要散去的傀儡符气息。原来是这东西替他扛了一小半真元，救了他一命。程潜暗道一声侥幸，指尖摩挲着断开的发带，不用细想也知道此物是谁给他戴上的。程潜心里蓦地软了下去， 严娘娘好毒势。 可是随即程潜又是一皱眉， 不好，这上面符咒一断，他那里必定有感应，我岂不是又让他着急了？ 这么一想，程潜忽然又有点心浮气躁，寻思起自己该如何尽快脱身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